明朝的袁了凡在《谦德篇》说， 易经牵卦上说，天的道理不论什么，凡是骄傲自满的就会遭到亏损， 而谦虚礼让的就能让他得到益处。 地的道理，凡是骄傲自满的也要使他改变，不能让他永远的满足， 而谦虚的要使他滋润不枯，就像低的地方流水经过，必定会充满它的缺陷。 鬼神的道理，凡是骄傲自满的就要使他受害， 谦虚的便使他受福。 人的道理就更简单了，都是厌恶骄傲自满的人， 而喜欢谦虚礼让的人。 这样看来，天地鬼神人都敬重谦虚的人。易经上六十四卦所讲的都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， 教人做人处事的方法。 每一卦爻中有凶有吉，凶卦是警戒人去恶从善， 吉卦是勉励人要日新又新。 而六十四卦中唯有这个牵卦，每一爻都吉祥。书经上也讲， 自满就会遭到损害，自谦就会受到益处。 我好几次和许多人去参加考试，每次都看到一些贫穷的读书人快要发达考中的时候，脸上一定会有一片谦和而且安详的光彩散发出来，仿佛可以用手捧住似的。辛未年我到京城去参加会试，和我一起去的嘉善同乡大约有十个人，只有丁靖宇这个人最年轻， 而且他的为人非常的谦虚。 我跟同去会试的毕锦坡讲，这位老兄今年一定会考中。毕锦坡问我说， 你是怎样能看得出来的呢？ 常言道，只有谦虚的人可以承受福报。老兄，你看我们十个人当中有诚实厚道，一切事情不敢抢在人前，像靖宇这样的吗？有恭恭敬敬，一切都肯顺受，小心谦逊，像靖宇这样的吗？有受人侮辱而不回答，听到人家毁谤他而不去争辩，像靖宇一样的吗？一个人能够做到这样，就是天地鬼神也都会保佑他，怎么会有不发达的道理呢？ 等到放榜的时候，丁靖宇果然考中了。 满招损呐、谦受益，自满的就要遭损害，谦虚的就要受到益呀、受到益。 满招损呀，谦受益，自满的就要遭损害，谦虚的就要受到益。呀，受到益。 丁丑年在京城里，我和冯开之住在一起，看见他总是虚心自谦，面容和顺，一点也不骄傲，大大的改变了他小时候那种骄纵自傲的习气。 而且他有一位正直又诚实的朋友李继言，时常当面指责他的过错，但却只看到冯开之平心静气地接受朋友的责备，从来不反驳一句话。 我告诉他说，一个人有福一定是有福的根苗，有祸也一定会有祸的预兆，人只要心能够谦虚，上天一定会帮助他。你老兄今年必定能够登第了。 后来冯开之果然真的考中了。 赵玉峰名光远，是山东省冠县人，不到二十岁就中了举人， 但是后来考会试他却多次的不中。 他的父亲做嘉善县的主任秘书，玉峰就随同他父亲上任。玉峰非常羡慕嘉善县名士钱明武的学问， 就拿着自己的文章去见他。 哪晓得这位钱先生竟然拿起笔来把他的文章都涂掉了。 玉峰不但不发火，并且还心服口服，赶紧把自己的文章缺失改掉。 如此虚心用功的年轻人实在是少有。到了第二年，玉峰果然就考中了。 壬辰年，我入京城去觐见皇帝，见到一位叫夏建所的读书人。只见他虚怀若谷，毫无一点骄傲的神气， 而且他那谦虚的光彩仿佛就像会逼近人一样啊。 我回来告诉朋友说，凡是上天要使一个人发达，在没有发达之前，一定先启发他的智慧。 这种智慧一经启发，就能使浮华的人自然变得诚实，放肆的人也会自动收敛了。 建所他温和善良到这种地步，足以证明他的智慧已经启发了。接下来上天一定要发他的福了。 等到放榜的时候一看，建所果然考中了。 江阴有一位读书人名叫张卫岩，他的学问深厚渊博，文章做得很好， 而且在许多的读书人当中很有名声。 甲午年南京乡试，他寄住在一处寺院里，放榜的时候榜上竟然没有他的名字， 因此他很不服气，大骂考官的眼睛没看清楚，不会欣赏他的文章。 那时候有一个道士在旁边微笑看着他，张卫岩马上就把怒火发在这个道士的身上。道士说， 你的文章一定不好。 张卫岩一听更生气了，他说， 你又没有看到我的文章，怎么知道我写的不好呢？ 我常听人说，做文章最要紧的是心平气和，现在听到你大骂考官，表示你的心非常不平，气也太爆了，像你这样文章怎么会好呢？ 张卫岩听了道士的话，觉得很有道理，不觉得屈服了，因此就转过来向道士请教。道士说， 要考中功名全要靠命，命里不该中，就算文章再好也是没用，仍然不会考中，你一定要自己改变改变。 既然是命中注定，那要怎么样去改变呢？ 造命的权虽然在天，但立命的权还是在我，只要你肯尽力去做善事，多积阴德，那么还有什么福报求不得呢？ 唉，我只是一个穷读书人，能做什么善事呢？ 行善事积阴德，都是从这颗心发出来的，只要常常存着做善事积阴德的心，功德就无量无边了。就拿谦虚这件事来说吧，既不费力又不花钱，你为什么不自我反省？是自己的功夫太浅，不能谦虚，怎么还反而骂起考官不公平呢？ 张卫岩听了道士的话，从此以后就压低他一向骄傲的态度，虚心的检讨反省， 并且很留意的把持住自己，不再走错路了。 天天加紧的去修善， 天天努力的去积德。 到了丁酉年，有一天他梦见他来到一处很高的房屋里，看到一本考试录取的名册，中间有许多的缺行，他看不懂，就问旁边的人说， 这是什么？ 那个人说， 这是今年考试录取的名册。 为什么名册内有这么多缺行呢？ 阴间对那些考试的人每三年考察一次，一定要积德，没有过失的人名字才会出现在这本册子里。像名册前面的那些缺额，都是从前本该考中，但是因为他们最近犯了罪过，才把名字去掉的。 后来那个人又指了另外一行说， 你三年来很留心地把持住自己，没有再犯过失，应该是会补上这个空缺的。希望你珍重自爱，千万不要犯过失啊。 果然，张卫岩就在这一次的会考里考中了第105名。 造命的权在天，立命的权在我，只要肯努力，多做善事积阴德，什么福报求不得呀，求不得。 造命的权在 从上面所讲的这些事例看来，举头三尺高，一定有神明在监察着人们的所作所为。 因此，利人吉祥的事情应该要毫不犹豫地去做，凶险损人的事情则应该要极力地避免，不要去做。而这做与不做，是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的呀。 只要我们存好心，约束一切不善的行为，丝毫不得罪天地鬼神，再加上自己虚心肯迁就不骄傲，使得天地鬼神时时怜惜我，这样才可以有受福的根基。 至于那些心高气傲的人，一定不是有远大气量的人，就算他能侥幸发达，也不会长久地享受福报啊。 稍有见识的人必然不愿意把自己的度量弄得很狭窄，而失去自己原本可以获得的福报。 况且谦虚的人才会接受别人的教导，若是人不谦虚，目空一切，谁又肯去教他呢？ 并且谦虚的人肯虚心地学习别人的长处，别人有善的行动就会去学他效法他，那么所得到的善行就不会有穷尽之日了。 这也是尽德修业的人一定不可缺少的修养啊。 古人有句老话说， 有心要求功名的一定可以得到功名，有心要求富贵的也一定可以得到富贵。 一个人有远大的志向，就好像大树有根一样，树有根才会生出枝叶花果来。人立定了这种伟大的志向，还必须在每一个念头上都要谦虚。 即使是遇到了像灰尘一样极小的事情，也要使别人方便呢。 能够做到这样，自然就会感动天地了。 而造福也全在我自己，只要自己真心的要造，就能够造得成啊。 像现在那些求取功名的人，当初哪有什么真心，不过是一时的兴致罢了，兴致来了就去求， 兴致退了也就停止了呀。 孟子对齐宣王说过， 大王喜好音乐，必能推广人心，若是到了极点，那么齐国的国政一定可以兴旺了。但是如果大王喜好音乐，只是在追求个人的快乐，那就不好了。如果能把个人追求快乐的心推广到与民同乐的程度，使全国的百姓都快乐，那么齐国还有不兴旺的道理吗？ 我对于追求功名的看法也是和孟子一样，要把求功名的心落实推广到积德行善上， 并且要尽心尽力地去做，那么命运与福报就都能够由我自己决定了。 举头三尺高，决定有神明，坏事不可做，时时存好心，事事肯迁就，而且要虚心，天地鬼神呀，千万莫得罪，千万莫得罪。 气度分之高呀，决定有胜利，坏事不可做呀，事事存好心。时时跟进就而且要学习，天地为神呀，切莫莫得罪呀，切莫莫得罪。